大家好，望向快报，有我 Raymond Wong， 有我曾 BC， 有我二德头样， 系仲有我许留山，系又翻得嚟。 系啊，我本来都唔想录，因为真系好鬼攰。不过唔紧要啦，我哋因为有都有啲火啊，我哋全部人嘅心里边都有一团火，就系见到呢、这个寻日李飞嚟香港噏嘢嘅状况啦。咁即系补充翻寻日嘅快报啦。咁李飞嘅讲话咧，我哋都即系详细咁睇过，因为好似好闷啊。我睇咗两三次咧，我先可以完全明白晒佢讲乜嘢。咁其实件佢讲嘅嘢，其实有个重点就系、是、香港都未有23条立法，所以咧香港咧就有啲问题。所以咧香港咧系一定要即系呢个23条立法嘅。 咁啱林郑月娥咧，其实佢喺最近嗰个施政报告度咧，其实佢都有写到呢一样嘢出嚟。立23条系佢哋嚟紧呢一年都会谂嘅嘢嚟。 咁就即系其实咁样就证明咗一样嘢咯。而家即系寻日人民力量做嗰种推中学生去挑战呢、这个极权嘅做法咧，就对于呢个参与呢啲活动嘅人咧，会系一个有几大嘅风险咯。即系呢一个做呢个社会抗争嘅人咧，嘅风险会越嚟越大咯。咁 会 我会估计咧，有越嚟越多类似人民力量嗰种政团咧，会将呢啲风险转嫁俾真系抗争嘅人身上。 同埋我举个例咧，即系你咁样人民力量咧，你将呢班学生咧，甚至乎将学校连埋家长绑上呢架对抗中共嘅战车上面咧，喂，你好不负责任嘅。我今日见到人民力量咧，仲喺自己个 Facebook 度咧摆咗个 post 出嚟话，喂，我知道咧有啲学生咧依家俾人咧做抽后算账嗰啲咁样，因为收咗佢呢条红色嘅布之后，如果啲咩问题咧，你 email 嚟俾我人民力量啦，或者打电话啦、fax 啦，甚至乎都可以，你会帮助你嘅。吓、啊，你仲去搞？你凭乜嘢可以搞到呢？我真係唔好明。你唔係监护人，你点呀？你如果我搵你帮手咁点呀？你打去质问间学校，你包围间学校，你会点做呢？我真係唔明喎。 其实我喺度建议啦，就係、是、所有即係、就是、如果係即係听到呢个节目啦，而你又係被呢、这个老师收咗条红筋，或者抄收书包即係呢个手书包嘅时候搜到啲红筋啊嗰啲咁嘅嘢嘅时候呢，我建议你呢就即是用一个理由咯，就好似寻日明报嗰、那个有个女学生讲，其实我收呢条红丝带呢，只不过系因为呢我见到派嗰啲人好惨先至收嘅啫，其实我唔知道人民力量系乜嘢嚟嘅，同埋我系好反对人民力量应该组织做呢啲咁无谓嘅行为。 所以想尽快攞晒佢啲布带，就唔好再影响，唔好再喺条街度闖荡。 系啦，即系你可以直情倒翻转嚟讲，啲学生其实可以倒翻转嚟讲，就系、是、其实我系非常爱祖国，我系紧跟呢、这个习近平先生嘅步伐，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祖国报效，万岁咁样咯，咁样讲。 搞掂。 喂，不过咧，我见到系。社长咧，唔系即系 Raymond 阿、Raymond 啦，即系我哋同我哋讲一嚟分享一嘢，就系话喂，睇翻阿叶建源咧，佢喺呢个港台度咧，即系讲即系呢一单叫学生睇直播呢单嘢咧，喂，佢真系讲得几好，佢即系曲线地抽击呢一个安排咧，唔系好嘢嚟嘅，即系话喂，你阻住咗。本来要上堂嘅时间，学生要做嘢嘅时间，或者是甚至乎老师都唔系好知道要啲同学跟住点样去答问题，或者问咗啲老师嘅时候，啲老师都未必识得点样去答啲同学，即系你反而影响咗间学校，即系曲线咁话俾你听。同埋就话一样都讲得几过瘾嘅，佢就话你可能你哋记者影到啦，就影到你黑眼瞓啊，或者点样啦。如果影冇你哋冇镜头啊，可能仲劲啊，可能互相倾偈啊，或者点样都仲有知添啊，真系。我觉得佢咁样几好，曲线咁样串翻呢个活动。 系啊， 唔得啊， 佢共匪嚟噶，因为据某组织啲支持者话佢共匪，因为佢自谢动议系投咗赞成票噶。 嗰、那个指责人哋系共匪嘅组织咧，其实佢哋自己最大就系最大嫌疑嘅共匪咯，即系佢哋系配合呢个中共做好多好无谓嘅事情咯。喺今次喺呢个 case 上面，你睇下叶建源佢嘅做法好简单嘅，佢系全部嘅表达咧都系好理性、好温和嘅。咁其实系可有助呢个争取民意咯。咁如果你倒翻转睇翻人民力量，即系佢哋嗰啲声明啊，嗰啲全部都系用一啲好情绪化、煽动性啊嘅言语嘅，绝对系噶。 同埋你依家咧咁讲翻话。会唔会想立23条啊啲咁样嘅？哇喂，你人民力量咁做法，你可能会有反效果噶。你谂下，如果啲家长知道咗有啲咁嘅事发生咗，搞到自己嘅细路俾手书包，又要俾学校追究嘅话，哦，得啦，就系你啲咁样所谓搞抗争嘅组织，唔知讲啲乜嘢，搞啲乜嘢，好啦，咁啦，好啊，23条啊，揿住呢班友，唔好俾你讲咁多嘢。 其实 喂，你唔难保啲家长会咁谂噶喎。 我都觉得会有人系咁谂。 个效果咪好似啲港独派咁咯，咪搞到 DQ 晒啲议员。 所以 即系引政府做一啲衰嘢出嚟，俾个理由政府去做啲衰嘢。 佢哋个理由就系佢哋嗰个佢哋有驳你嘅方法嘅台阳，佢哋咧就通常都会讲就话你咁样讲咧，即系啲女人着得小衫喺街度俾人非礼，咁系个女人嘅问题。咁其实就呢一、这个讲法咧，就唔系完全正确嘅，我认为，因为你你而家咧唔系着得小衫咁简单啊，你系超越咗某一啲底线啊嘛。譬如你即系你抗争，你自己去个会场度抗议李飞，或者去入去掟鸡蛋啊、掟饭盒啊，嗰啲其实系冇问题啊。你如果系自己去做嘅话，我会支持你哋自己去做啊。但而家唔系啊嘛，你哋个做法就系将嗰条战线咧，由喺嗰个会展中心嗰度拉咗去好多间中学里边，而战线前线嘅抗争者咧，就唔会有一个人民力量嘅人，全部都系啲学生系俾你哋煽动去做一啲根本上对整件大局无益嘅事啊。咁你谂下，如果我挂条红布遮住对眼，其实。如果真系咁做嘅话，有咩实际效果？其实冇乜实际效果，因为如果我系一个学生嘅话，我好简单啫嘛，我横掂都系抗议佢噶咯，我不如消极咁样抗议，我唔使好似你哋咁样要一定要做一个画面出嚟，话俾人听我系积极反抗呢件事，我可以好消极对抗噶嘛。呢个世界有好多种对抗嘅方法，而你哋鼓吹即系人民力量鼓吹嗰种积极对抗嘅方法咧，喺今时今日嚟讲，喺呢个林郑治下嚟讲咧，系已经完全冇效啦嘛，系好简单嘅道理嚟噶。 佢连芒果佬都不如、啊，芒果佬起码攞个影印本嘅基本法喺度烧啊！李飞喺走嚟讲基本法，即系呢个研讨会咧，你唔喺会展出边喺度烧影印本基本法。 其实佢哋就好滑头啊！你明唔明啊？佢哋就系佢哋就系要攞。一啲光环， yeah. 但系咧就完全咧个成本咧，即系佢哋计个成本计得好重，就系、是、我自己系要不付一元，即系一蚊都唔出，但系我就要有1000万嘅宣传效果，佢就系咁咯。 嗯，喂，不过我见到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咁样解释噶，佢今次咧就唔系去抗争，只不过佢附近学校派红布解释。今日李飞即系嗰日李飞嘅直播啦，咁啊只系喺离学校门口好远嘅，就唔会阻住学生翻学嘅。学生拎唔拎红布都亦都唔会硬塞俾佢。咁佢哋又唔明点解你哋要话我哋系吓连累无辜学子啦？ 哦，咁佢哋咁讲法就仲扑街喎！喂，呢样嘢我真系要屌啊！喂，对唔住，真系唔记得咗我哋呢个节目谂住唔讲粗口。咁佢哋 紧要啦，对住呢啲咁嘅组织要噶啦。 佢哋咧，其实就系要想啲学生半自发行动，所以咧，佢哋咧就企开啲，就唔喺学校门口，因为佢话佢唔喺学校门口派嘛，咪企远啲咯。 咁其实佢哋就想即系学生咧就做嘢，但系咧就唔想自己嘢麻烦喎、哦，你明唔明啊？ 不过报道嘅时候就会写埋系人民力量派呢条红布、哦。哇！我剪家都冇 喂，你 真系， 其实就系同恐怖袭击一样啫。你即系搵个细路仔，呃佢过嚟，嗱，细路绑孭住呢袋嘢啦，孭入去，跟住同我行过去得噶啦。咁行咗过去咧，就俾糖你食，好唔好？跟住原来就孭住一袋炸弹，就冲咗过去对面个政府大楼，就爆炸炸死晒咁，系咪咁咧？佢哋嘅目的就系咁啦。 佢哋嘅做法咧就更加无耻。其实佢哋嘅做法更加无耻。点解咧？嗱，佢哋。嗱，我哋同佢讲话你，因为传媒嘅报道就话佢哋喺学校门口派啊嘛，咁佢哋嘅解释就话佢哋唔系喺门口嘅，佢哋企开咗嘅。喂，你哋想撇清关系，即系有问题嘅时候就想撇清关系，系嘛？即系随时撇清都得嘅。 即使你连话俾人听，你去学校度派呢样嘢都唔够胆啊！ 其实佢自己根本上都觉得自己衰咗，我认为。不过佢哋系点样讲咧？变咗一样比。即系热血公民更加衰嘅组织啦，我认为。 死撑。 佢热血公民咧，佢哋咧都会好型咁样讲噶，系啊，我系我派噶，我系推人哋去死噶，咁啊点啊？唔俾啊？喂，热血公民就系咁噶，人民力量咧就更加衰，系俾人民系。 唔关我事噶，我冇咁做。 系啊，人哋一指责佢咧就话，哎，其实唔关我事嘅，我企得好开噶啦，我又冇质俾啲学生，好老实讲啊，你咁样做有咩用？其实冇用噶，除咗你自己宣传自己有做呢啲咁嘅行为之外，其实对整个大局系一啲好处都冇嘅。 我觉得仲衰过 Barry 猫啊，因为 Barry 猫佢起码大声讲我系动够你啊，仲衰喎。 系啊， 系咪先？ 系啊，人民力量不如 Barry 猫热血公民噶，事实嚟嘅呢个，同埋佢哋嗰班人咧系好无耻嘅，真系无耻噶。因为我哋即系当然啦，我哋编辑部今日都出咗个 post 就话呢个林桥伟不得好死啦。其实但前面有嘢有讲好多嘢噶。 林桥伟 前面有讲好多嘢嘅，咁但系咧佢就即系当然啦，又好似阿五 Sir 咁啦，即系执住我哋嗱，其实专登试佢嘅地嗰班友嘅。点解五 Sir 嗰个 post 我哋要加屌你老母落去？就系睇下佢有咩反应咯。点知就卖小强，我老母好惨啊，已经安眠咗好耐啦，你哋都要搞鸠佢啊。好啦。呢、这个林桥伟就又系执住嗰个不得好死嚟讲咯。其实呢啲人系一样，系垃圾，系废物，社会上面嘅废物。42年踎喺土瓜湾， 仲话做工程，真系笑鬼死啊！佢做文员仔啊嘛， 唔知 佢好似搞嗰啲音响器材啲嘢系嘛？好似 咁你工程嘅范围好。背嘅，咁你可能街边维修电器啊啲咁样帮人修嚟维修，手机电池系咪先？ 你叫 engineering 嘅啊 ，sound production 咯， 唔系想专登攻击佢，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连正面咁回应人哋嘅指责都惊，就话人哋问你推摆学生上台，你就话其实我哋企得好开啊！我心谂你要咁样嘅话，你咁样嘅话做咩政治啊？使乜做政治？ 应该话你强调翻你呢个抗争嘅意志够，同埋你嗰个理念系点啊？你都唔够胆啊！死啦咁样去。 其实佢 唔怪之佢哋个败选败到咁啊！真系。 佢要讲翻佢哋嗰个活动嘅合理性，但系佢哋从来都冇讲，佢哋冇噶，佢哋 冇错。 佢哋而家咧就系谴责所有泛民真系做嘢嘅人。叶建源其实做到嘢嘅，即系我哋今日头先之前都讲过啦。但系佢哋咧就。喺 D100 嗰度呢就攞个节目嚟闹足叶建源30分钟可以。咁其实好撚无耻啊呢个快辩真係。佢呢就即係好滑头啊成个组织。喺立法会门口嗰啲即係我个理解啦，喺立法会门口嗰啲记者招待会呢就会讲叶建源讲嗰套。但喺 D100 呢就会屌鸠叶建源，咁唔啱数㗎人民力量。咁啊今日差唔多咯。 好 啦，系嘛，都15分钟咯，够咯，我哋下次再录啦，吓 ，OK， 好 ，OK， 拜 拜， 拜拜， 拜拜。